每一环都不掉链子，这才能够没病防病，以病防变，就通过调理平衡，不得急性病，人人不得急性病，没有急性病就没有了慢性病，没有了慢性病看病难看病贵就解决了。 对， 你得这么整。如果你老说病因不详，这个病病因不详，那个病病因不详，那不详那咋解决？那就解决不了了。我们哪一个环节都得详， 就是 必须清晰，一个环节不详都不行。 嗯，这敌人可能就趁虚而入啊。 是啊， 病邪。 就我说这个，营气， 嗯， 是吧？营气0.01%，就这么点儿。你看就能导致我们整个内分泌代谢紊乱， 就是 整个内分泌代谢紊乱、 就是、 导致了一身的病，完了就搞各种药去治、 嗯、 那能把这个催化剂解决吗？这个营气能代替吗？整个内分泌代谢能平衡吗？不平衡这病它能治好吗？因为我们呢、啊、它不是简单的，就是这个汽车这么些零件，只搞眼睛看能看见哪块坏了， 就是 你不行我给你拆开， 哎，换上就完了。 哎，拆开，我看是轴承磨了、 嗯， 还是珠子磨了， 嗯、 还是你那火花塞不点火了？嗯、这个机器这个能修？ 它都是有形的哈。 哎，这个是有形的。 嗯， 我们人这个小宇宙， 嗯、 你说你咋拆开看看？ 就是， 这不能随便拆开看看。 就是， 你拆开整体机能就影响， 就伤元气了。 就伤元气。 嗯， 所以吧，谁都怕伤元气、 嗯， 因为中医告诉了，有伤元气而病者，不可治也。你敢随便伤吗？ 这几千年前就提出警告了， 是不是、 嗯、 我们不能随便去伤人家的元气， 对， 那叫害命啊。 嗯，但现在很少人意识到这一块了，说伤就伤啊， 说伤就伤、 啊、有的是有意无意的，有的是你也防范不了的哈。 对呀、啊、 你想不伤也不行啊。 有人不明白这其中的关系， 嗯， 因为你只要是做手术， 嗯， 他就必须防止感染，防止感染就必须用抗生素，用抗生素就伤害你的元气，伤害你的正气，伤害你的阳气， 双重的哈。 对啊， 手术本身就已经伤害了。 对啊、哎、你用了抗生素、哎、你防止感染， 就是 那就又伤了， 加码了哈， 又加码了， 就是， 所以吧，把人体整个就给破坏掉了，阴阳失衡， 宏观跟微观的全发生变化了哈，这个环境。所以说中医有些真是无奈啊。 嗯，你搞不清楚，把自己怎么伤的不知道， 嗯， 这就叫病于无知。就是我们想健康，不知道怎么才能健康。 嗯， 那你想健康，那就是做梦，你只能是做梦， 一直空谈哈。 哎，一直空谈， 包括治胃病也、 不会真正的把它治胃病解决了。 对呀、啊， 哎、把这些个关系都捋顺了、这个面纱都揭开了， 各个击破哈。 哎，各个击破。 嗯， 所以我们从一国， 嗯， 二天， 嗯， 三年益， 嗯， 四正， 嗯， 五分。六条理，这个每一个功能 全方位的 一个一个解决、 嗯、 你不能单说你阴虚阳虚、 嗯、 你气滞血瘀，这话谁都会说呀，那能叫治病吗？这个风寒暑湿燥火，你是说肝火旺盛，就这么说，是这话谁都会说，那能说会说这个话就都是医生吗？ 就是就像说这个虚似的哈，一说你虚可能都虚，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这个虚哈。 是啊，问题是什么虚？ 嗯， 怎么引起的虚？ 嗯， 你这个没把它整个就说你阴虚阳虚，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 对， 啊， 这是合了话哈。 这是合了话，模棱两可的话。 嗯， 是不是？ 嗯，所以这个老李提出这些呢，都是比较具体的，一二三四啊，非常系统的。目的呢，就是让这个病学呢没有可乘之机啊。 内因， 嗯， 要出了问题， 嗯， 靠我们人造的外因来解决， 嗯， 那永远都解决不了。 嗯、 那现在呢，咱们。内分泌代谢紊乱，就是我们内因出了问题， 嗯， 内环境出了问题、 嗯、 阳气受到了伤害，阳气不足导致的内分泌代谢紊乱， 嗯， 哎，那么这我说的是内， 嗯， 它不光是内，如果光是内这个也好解决， 嗯， 还有一个外，这个外也出问题了，内环境出问题，外环境也出问题了。 哦哦， 外环境出了什么问题呢？ 嗯， 就是我们吃的食物， 嗯， 全是化肥种的。 对， 问题出在这儿了。 嗯， 这个化肥吧， 嗯， 它本身没有毛病。 哦， 就是它这个成分有问题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北京一店地址：